国家统计局日前是公布了2016年12月份和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专家指出呢，预计2016年全年的 CPI 涨幅可能在2%左右。展望2017，物价涨幅呢有望持续温和上涨，但通胀压力不会明显上升。近日部分媒体报道了西北工业大学附中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补课，因教育局工作人员呢向学校透露投诉人电话号码，学校报复投诉学生，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此呢，当地教育局也是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16年非法颁奖典礼在苏黎世举行，在最引人关注的世界足球先生奖项中 ，C 罗是力压梅西当选。非法创办的世界足球先生评选始于1991年，2010年世界足球先生和法国足球杂志创立的金球奖合并为非法金球奖，但由于双方续约失败，两大奖项呢今年再次独立评奖。法国足球已于去年的12月12日公布了2016年金球奖得主 ，C 罗呢是力压梅西和格列茨曼，职业生涯第四次获奖。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将告一段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的第一首歌应该有一点年头了，来自于蔡国权的《天意人心》，不知道这一首旋律你是否还记得？ 几多得到得不到，尽在天公手里操。但若天可知世间种种的苦恼，为什么不守作天引导？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我行半步，用我爱与怒，也要奋力是比高。人间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千秋轻碎如何的去路？人生总可知得到温暖给他几好，风波中。老不衰老，只知此生依我心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 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自问心比天更高。 大家好，我是主播宁寇，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今天的音乐普遍的都是比较有年头的一些歌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分享的一些主人公，他们也是代表了50后、60后、70后，而他们这个年代人听的音乐或许对我们来说都有一些稍稍的久远吧。好了，不卖关子，说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聊一聊影响好莱坞的十大中国人物。其实数年前呢，中国与好莱坞之间的合作还仅仅的局限于内容或持有少数股份的小打小闹，而如今呢，以万达为领头羊的中国公司通过收购好莱坞电影公司和商业院线等手段呢，是亮出了真金白银。中国资本进军好莱坞已然呈现出浩浩荡荡之势。好莱坞报道最近呢，就评选出了2016年度影响好莱坞影业的十大中国人物。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与好莱坞将越来越多的需要彼此。好了，今天的第一位你一定猜到了，没错呢，就是王健林。说到王健林，应该是50后的代表人物嘛。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是2016年中国的富豪排名榜第一人，更是进军美国电影市场的先锋人物。自2012年万达以26亿美金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 AMC 后，又以35亿美金收购了美国传奇影业，极大的提升了万达在全球电影行列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王健林虽然自己不爱看电影，但是每年的国庆春节假期，他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陪同呢以年近九旬的母亲去电影院看电影，享受快乐的家庭时光。王健林曾经说啊，花时间陪母亲看电影对他来说从来不是困扰，他认为孝敬父母由古至今都是中国人所看重的美德，当然呢他也不例外。好了，我们刚才聊到影响好莱坞的十大中国人物，第一位王健林。作为50后，我觉得王健林对于这首蔡琴的《爱像一首歌》也一定不会陌生。 曾经拥有的温柔，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化作沉默。你会记得温柔，听走过的寂寞，悄悄化作承诺。走，是否留恋什么？留，是否应该放手？每一个昨日的美梦，让明天向前走。记得曾经拥有

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是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海誓永不改，天也望不穿，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 影响好莱坞的十大中国人物，而马云呢，也是我们一定要提的一位。马云呢，以283亿美元的身价高居2016年中国富豪榜第二位。他一手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业务也是涵盖了零售、批发、贸易、在线拍卖，年销售额超过1亿人民币。而马云呢，属于好莱坞电影业已久。2014年，他创建了阿里巴巴影业，新生的阿里巴巴影业陆续投资了《碟中谍五》《神秘国度》《星际迷航三》《超越星辰》等好莱坞影片。在2016年的9月，阿里巴巴影业也是收购了美国安培林公司的少数股份，成为了安培林公司的战略股东之一。在去年的11月1日，阿里集团呢也是宣布斥资14.8亿美元推进娱乐及数字媒体业务。接下来同样是一位姓马的先生，马化腾你一定也不会陌生。45岁的马化腾呢，是腾讯公司的创始人，由一位工程师变成了亿万富翁。而今呢，腾讯旗下的微信也已经成为中国应用最广泛的社交软体，拥有8600万在线用户。这使腾讯公司呢，在全球互联网企业排名中，仅次于亚马逊、谷歌和 Facebook 之后，排名第四位。而在2016年，大量的海外投资也凸显了腾讯海外扩张的意图。腾讯呢，曾经斥资86亿美元收购了超级巨头，并且呢，也与华谊兄弟集团等中国公司联手收购好莱坞制片公司的控股权，并且呢，也将继续组建一家合资的电视公司。看来两位姓马的先生对于好莱坞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好了，接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至今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 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转好了吧，找一个真人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首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影响好莱坞的十大中国人物。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位呢，名字啊有点特别，叫喇培康。喇培康呢是中影集团公司董事长，英国卫报呢评论他是电影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中影集团控制着包括所有好莱坞电影在内的海外片源的引进与发行，喇培康呢也运用行业的地位，将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转型为了头号电影投资企业。中影集团近年来呢投资了如《速度与激情七》等多部热门的好莱坞大片之外，也投资了诸如《第七子》《降魔之战》《像素大战》等冷门的电影。喇培康呢远期规划还包括了电影制作，他于去年七月呢宣布中影在未来3年将制作53部电影、14部电视剧，以及投资91家新影院。听到这些数字，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特别振奋人心。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陈慧琳的《对你太在乎》。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乎，没什么只想这心花不满腹，我要你在乎，没什么真心气候，只想彼此都不厌。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五到零下五摄氏度；天津晴，四到零下三摄氏度；上海小雨，九到六摄氏度；成都小雨转阴，七到三摄氏度；石家庄霾，三到零下五摄氏度；保定晴，四到零下八摄氏度；涿州晴，三到零下八摄氏度；廊坊晴，五到零下七摄氏度；宜宾小雨，九到七摄氏度；德阳阴转多云，八到一摄氏度。冬天呢，马上就要过去了，那春天还会远吗？分享完今天的天气，我想呢，对于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春天，多一些畅想。行走或许是我在2017年的主题之一吧。我希望通过行走，自己去更多的了解不同的文化和内涵，体验世界发展和走向，通过实地考察和各地的不同，同时满足自己的眼睛和舌头，让眼睛啊看更多的美景，让舌头品尝更多的美味。当然，我也希望同样的愿望你也可以实现。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音乐时段。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那我们还是继续聊一聊影响好莱坞的十大中国人物。接下来的这一位你猜到了吗？给大家一个提示，他是上海东方传媒董事局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没错，就是黎瑞刚，他有中国的默多克之称啊。黎瑞刚呢，他有中国的默多克之称，自2009年起呢，着手建立了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至今呢，47岁的黎瑞刚呢，已经带领 CMC 走在了中国传媒市场的最前沿，成为了传媒娱乐领军人物之一。黎瑞刚呢，也是热衷与大热的好莱坞公司合作，如与华纳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旗舰影业，与方圆资本共同认购的 AMAX 中国20%的股份，缔结了战略合作，入股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想象娱乐，还投资了总部位于香港的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黎瑞刚呢，坚信 VR 虚拟现实呢，是可能会带来整个娱乐产业未来变革的技术。好了，我们分享过了有中国默多克之称的黎瑞刚，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依旧是一首老歌，希望你会喜欢。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

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听到它的旋律我就会觉得很放松，不知道此刻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相同的感觉呢？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一起分享影响好莱坞的十大中国人物。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位呢是王田常，光线传媒有限公司的总裁。51岁的王田常现任是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在他的带领之下，光线传媒呢经过17年的发展，以跻身的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并赶超华谊，成为了中国第二大电影公司。自阿里巴巴2015年投资光线传媒，成为光线第二大股东之后，光线成功出品了一系列国产票房大片，其中呢，周星驰执导的《美人鱼》更是收获了5530万美元的天价票房。此外呢，王天长也是致力于加强与好莱坞的合作，打造国际化的大制作，并且是邀请拍摄过《速度与激情》与《星际迷航》系列中卖座大片的华裔导演掌舵重拍 3D 电影《少林寺》。好了，接下来我们该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成龙的《真的用了心》。我觉得这首歌名也是代表了之前我们聊到的这些人物，他们在各自的事业包括版图的开阔当中呢，也是真的用了心。 有一种感动放在心中谁也不能碰，我心中有一个痛，千疮百孔有谁能懂。每一次你的笑容只出现在梦中，这世界我要的爱情总是一场空。有时很孤独，始终让爱充电和享受，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为你演出每一场戏，结局是悲还是喜，有再大的风雨我的引擎却不停。我是真的真的动了心，没有你的爱不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个黎明。有时候孤独始终让爱从永不相守，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我是真的真的为你演出每一场戏，结局是悲还是喜，有再大的风雨我的引擎却不停。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没有你的爱不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个是悲还是喜，有再大的风雨我的眼睛却不停。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没有你的爱不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个黎明。

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截至2015年，中国的居民人均预期的寿命呢提高到了76.34岁，这一数字啊比2010年是提高了1.51岁。而在此前公布的规划当中，对居民人均的预期寿命又提出了新目标，规划明确到2020年，经过持续的努力，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中国居民人均的预期寿命比2015年要提高1岁。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中原城市群正式跻身七大国家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呢，覆盖了河南、河北、陕西、安徽、山东等5省30个市，将重点打造郑州大都市区，构建一河四轴四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实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因超高的大气二氧化硫浓度遭到质疑并保持了数日沉默之后，山西省临汾呢终于是给出了正式的回应，称二氧化硫浓度高呢70%多是来自于居民的燃用散煤。然而话音刚落，在查询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全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后，发现检测数据显示呢，临汾市工商学院检测点二氧化硫浓度测得值再度破千。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来说一说卖儿这件事儿。常言道啊，虎毒不食子，而河南籍的陈某因离婚后怀着孩子，担心的不是现男友轻生，害怕不受男友待见，在儿子出生的仅3天并将其卖出，后得知市场价之后呢，又想方设法将其索回，再以50000元再度将其卖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某呢因卖儿与男友分赃不均吵架暴露案情。近日呢，苍南警方也是破获了这起系列的拐卖儿童案，陈某、林某、黄某和3名中间人以及2对构婴的夫妇等10名犯罪嫌疑人均落网。好，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音乐时段。这一时段呢，我们将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小春的《神啊救救我吧》。 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又算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18年级了，一个爱人都没有，不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俩又在哪儿。 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哦，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 时段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宁寇。你应该发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老歌居多，因为呢今天的节目我们聊到的一些人物都是50后60后70后的代表，我们也是分享了那个年代的一些比较悦耳或者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些歌曲。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小春的神啊救救我吧。没错，刚才呢分享了很多成功人士他们的现状以及版图的扩张，在这里我只能说，神啊救救我吧，我们离成功人士的距离真的实在是太远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分享影响好莱坞的十大中国人物。这个时段的第一位要介绍的人物呢是张绍，他是乐视集团的副总裁也是 CEO。 54岁的张绍呢堪称中美电影产业合作的领军人物了。自2011年创立乐视影业以来，他纵深布局中美的电影合作战略，好莱坞报道曾称他为中国电影产业升级的文艺复兴式的旗手。在2016年呢，他在美国洛杉矶也是投资设立了乐视美国影视公司，请到了拉派蒙前任的总裁亚当古德曼掌舵新公司。乐视美国影视的母公司呢是乐视网，业务范围呢也是涵盖了互联网视频、电子商务、智能电视、智能终端、虚拟现实等领域。新公司呢在延续乐视影业核心价值的同时，计划拍摄10部大制作影片，并与好莱坞电影公司联合发行。想想我就觉得啊，对于2017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包括好莱坞电影市场，越来越期待了，有一种我们离好莱坞越来越近的感觉。好了，接下来放松一下，还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蓝心湄的《一见钟情》。 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的想象，真实的目光给我方向，让真心不再逃亡。靠在你的臂弯，感觉你的胸膛，

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情绪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 首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影响好莱坞的十大中国人物。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位呢，我觉得大家的熟悉程度也比较高，他是于东，博纳集团的总裁以及创始人。2015年对于博纳和于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博纳2012年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5年后呢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影业的领军企业，是中国唯一一家全产业链垂直整合的影视集团。去年呢，于东也是宣布博纳将私有化，借壳上市回归 A 股。2016年，博纳的票房成绩斐然，在各大电影公司中排名第四位。其中呢，斥资2350万美元拍摄的福克斯公司的6部主力大片，包括《X 战警》系列和《独立日卷土重来》等。于东表示呢，中国和美国两个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有利于我们拍出更多优秀的电影，并且在未来10年内领军全球电影市场。聊完了于东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是王中军。熟悉华谊兄弟传媒集团的人对于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在电影浪潮汹涌来袭的1994年，王中军与王中磊兄弟二人是建立了国内第一家民营影视的制作公司。时至今日，王中军呢57岁了，王中磊47岁，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呢已经成长为中国电影娱乐界的巨头。这几年华谊的发展势头是放缓，2012年的票房收入下滑了10%，2014年的

各位好，我是苏然，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时间到了这个时候，路面上的交通都不是很好。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环路到西三环南路辅路，目前是有3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京承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湖光桥到望河桥，一早上都是拥堵情况，目前也是越来越长了，平均时速低于了20公里。京港澳高速的南向北方向，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是有1.8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那目前看到京藏高速的北向南方向，从西澳口路到居民团结路，是有10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低于了30公里。西三环南路南向北方向，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西三环中路，是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西二环南向北方向，从蔡胡营南路到复兴门南大街，是有3.7公里的拥堵情况。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从莲芳桥到永定路，是有2.7公里的拥堵。东五环路南向北方向，从京哈高速辅路到远通桥，是有3.6公里的拥堵情况。普通道路上，信石口路那西向东方向，从长荣路到西四环北路，目前已经是开始拥堵，达到了3公里。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从国贸桥到建外大街，也是有2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天坛东路以及玲珑路目前的路况都不是很好。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FM 999提醒您，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1和6，那希望各位在遇到拥堵的时候能够减速慢行，堵车不堵心。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可。 最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被《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圈粉了，而在赵达之前呢，王胖子有2个版本，五十亿帝黄渤的好演技无人质疑，也是业内票房的保障。冯丽呢曾获柏林电影节最佳男配角提名，更大的优势是他确实是个胖子。而名不见经传的赵达显然在这两个层面都不占优势，这使得赵达在成为新剧《鬼吹灯》王胖子的扮演者后备受争议，并且这种争议在播出之后也持续了很久。网友哪里会管原著中的人物设置是他比普通人胖一点，他们只是看到了赵达与普通人相近的身材就有了否定他的底气。借用一句流行的解释用语来为赵达证明，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他增肥出演了这个角色，每天要吃很多顿，增肥30斤后，为了接演新的作品，通过断食和运动，在10余天内瘦回来。恍惚之间，他说他一度怀疑人生。身为佟大为、冯绍峰的师弟、胡歌的师哥，2002年毕业的赵达，长时间里在演艺圈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天空。王胖子是赵达入行10余年来鲜有的重要角色，除了男女主演靳东与陈乔恩之外的关键人物。赵达坦言，接到这个角色让他高兴地在家里的地板上打了个滚。他说在演员这个行业里沉浮多年，红不红的他不敢多想，而这一次呢，我也确实是演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大家喜欢，那我就真的很感谢了。你相信吗？鬼吹灯之前，赵达和导演其实合作了7次，分别是秘密押韵、极限救援、生死线、风车、钢铁年代、北平无战事、欢乐颂，但观众或许已经不会有太多的印象了。在戏骨扎堆的北平无战事中，赵达出演的军需处长仅仅出现过寥寥数回，欢乐颂里作为楼下邻居的他更是出现了一面。但是呢，正是有了这次合作，为他赢得了王胖子这个角色。自从1995年进入辽宁省艺术学校学习表演，赵达从事表演已经有20多年了。对于表演，赵达有着一份执念。他说，我就是觉得很享受，当导演喊开始，静悄悄的现场一点声也没有，现场的气氛凝结在演员全身心演绎角色的那一瞬间。 而且赵达呢也表示自己确实挺喜欢《鬼吹灯》这部小说的，他说我挺喜欢王胖子的，因为从小到大的历练和经历跟王胖子都特别的像，再加上他的那个年代我也非常的熟悉，自己呢也是80头出生，也是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经历过来的，所以非常有共鸣。赵达呢曾经表示，他说我诠释了一个自己内心的王胖子。 岁月是一个封闭的容器，没有人能看懂也看不清，是命运安排让我们相遇，拉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岁月是一个封闭的容器，放住了我也同样封住你，我说我害怕你却不畏惧，拉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如果明天我和你依然遵守着诺言，除了时间心里，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是一个封闭的容器，没有人能看懂也看不清，是命运安排让我们相遇，拉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岁月是一个封闭的容器，封住了我也同样封住你，我说我害怕你却不畏惧，拉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如果明天我和你依然遵守着深深的印在彼此心里。

个早晨你还好吗？我是妮蔻。我羡慕两种女人，一种是特别拽的那种，走路带风，自己干事业特别牛，谁也不屑的那一种；一种呢是娇滴滴的，会撒娇，任谁看见都想拼了老命保护的。哎呀，可是刚好呢，我是卡在中间了，既不牛也不会撒娇，一天到晚还倔得要死。这辈子呢，本想活成大哥心目中的女人，不料我却活成了女人心目中的大哥。这个早晨呢，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快乐。我是妮蔻。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故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 想着去爱去